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我们。听见时代， We used to look up at the sky. 我们制造浪潮， This is the world you've made yourself. 时代变化，但音乐永生。这一刻，让我们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 Disconnect. Listen to wave. Listen to one. 浪潮。Listen to one. 坚守华语乐坛至高音乐品质，秉承专业聆听审美传播，匠心打造专业音乐审美风向标。浪潮 Listen to One 由北京音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每个工作日下午4点到5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澎湃推荐。 Are you listening? 听浪潮，听浪潮。 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嗨，这里是由北京音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的节目《浪潮 Listen to One》。各位周三快乐！我是节目的制作人、主持人麦麦麦同学，在北京建外大街14号的直播间里面向全球的你问好。又到了一个很特别的周三，又到了一个一周的中转站。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周三的下午，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在浪潮当中邀请你，我的所有的浪潮的小伙伴们、麦浪们，和我们一起打捞出各种好歌，无论是新歌老歌都可以呢说说自己的看法。跟我们保持联络方式，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留言给我，守护一下我们节目的话题井号 Listen21 井号，随时留言和乐评。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此时此刻进入我们的浪潮 Listen to One 聊天室，跟我们一起畅聊起来吧。 浪潮 Listen to One。 你这么美，你这么美，这么美，你这么美，你这么美，你这么美，这么美，你这么美，美美美美，你这么美，这么美，你这么美，美美美美。你是寒冬里爱的花蕾，你稀释交换了沉睡，你是天使般的安慰，你是我宠爱的宝贝，世间的伤悲全都被你摧毁。你日美就减肥，我怎能不醉不小心爱上？我的香味只有你占据了视线，其他的我都看不见。只是爱情火，只是对你的迷恋。你这么美，你这么美，这么美，你这么美，美美美。是交换了沉睡，你是天使般的安慰，你是我宠爱的宝贝，世间的伤悲全都被你摧毁。你日美就减肥，我怎能不醉不小心爱上？哦，你的香味只有你占据了视线，其他的我都看不见。只是爱情火，只是对你的迷恋。你这么美， 怎么那么美？怎么让我像我 颓废，写的一个小心眼贼，爱梦呀万分之贵，没有时间可以浪费，我能有什么另外一个机会，让我吻上你的嘴， Wanna hablo español， 给你拉丁味道，你的美就是一种美好，别责怪我的一点冒昧，我想陪你度过零零碎碎，你太美你太美，为了你我你征服大江南北，沉鱼落雁难忘的向北，文字不足形容你的美，黑宝贝给我你的拥抱，让我永远珍藏你的美，怎么那么美， hey， 你这么美你这么美你这么美你这么美美美美， 浪潮 Listen to why。 Yes I'll be your woman， Yes I'll be your baby， Yes I'll be whatever that you tell me when you're ready， Yes I'll be your girl forever your lady， You ain't never gotta worry， I'm down for you baby、Best believe that when you need that I'll provide that， You will always have it， I'll be on deck， Keep it in check， When you need that I'ma let you have itCleaning. Plus I keep the nana real sweet for your eating. Yes, you be the boss and yes, I be respecting whatever that you tell me, cause it's game you be spitting. Oh, best believe that when you need that, I'll provide that, you will always have it. I'll be on deck, keep it in check. When you need that, I'ma let you have it.Show came the truth. My screams is the proof. Some other dudes get the dues. So I speed in the coupe, leaving this interview. It ain't nothing new. I've been f***ing with you. Tell them because they taking you. Just tell them to make a U, huh? That's how it be. I come first like debut, huh? So baby, when you need that, give me the word. I'm no good. I'll be bad for my baby. So make sure that he's getting his share. Make sure that his baby take care.Make sure I'm on my toes, on my knees, keep them please, rub them down, be a lady and a freak, oh. Make them a drum like dum diddy day, life a dirty rhythm you play. I wanna hear you calling my name like, hey mama, mama, hey mama, mama. Banging the drum like dum diddy day, I know you want it in the worst way. 我是韩丽，我的通讯录只有350个名字。 我是麦麦，我的微信通讯录四位数。 买奶茶，养殖甘露多加芋圆。 买奶茶，少冰少料。能一分糖吗？ 点外卖，勾选无需餐具。 我从来不点外卖。 剪头发，固定 Tony 老师。 我的发型师真叫凯文。 追热剧，直接跟不养剧。 制作人哪来的时间追剧？ 听音乐，单曲循环一整天。 听音乐。歌单绚烂，五花八门。 临窗和过道，我选过道。 临窗和过道， 我选临窗。 过山车和摩天轮，我选摩天轮。 过山车和摩天轮，我选过山车。 跑步机和收音机，我选收音机。 跑步机和收音机，我选在跑步机上打开收音机。 浪潮和 Listen to One， 我选浪潮 Listen to One。 浪潮和 Listen to One， 我选浪潮 Listen to One。 有你的二选一， 有你的二选一， 我都选你， 我都选你，都选你。每个工作日下午四点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浪潮 Listen to One， 听浪潮，浪潮，浪潮。 嗨，浪潮 Listen to One， 我是 DJ 麦，在这个周期由浪潮 Listen to One 集合的上百名华语乐坛优秀作词人、作曲、编曲、制作、录音、乐评人、音乐人们为大家演选出的真心创作好音乐，就在我们的浪潮 Listen to One， 有些优质好歌，你千万不要错过。 Listen to one。 两个人在一起恋爱的时候，最好的状态应该是什么样的？应该首先两个人都是为了在一起，为什么而在一起？当然，第一步要舒适，再就是接下来的彼此信任、共同成长、共同守护的对等关系。这首新歌来自张惠妹、李荣浩。一辈子在追求的一个真正的爱情，一个真正的对的人，最后的关系是否是这样？至少你们体验过。 可能我却是我，说了些什么，害你几个年头没笑过。 可能我却是我，做错了好多，往爱情里拉扯，好折磨。 后来明白距离是会对某些爱情好一些， 所以能不能不要再自以为是彼此了解。 可惜疏远好难受， 这算什么？ 或许就是结果。 狠下心都不说。后来明白距离是会对某些爱情好一些， 所以能不能不要再自以为是彼此了解。 每一段感情结束之后，首先要做的应该就是调整自己，以达到能完完全全投入新的感情后，再去与下一个有缘的人相遇。当然也不是活在过去当中，甚至放弃对爱的追求，放弃对最高灵魂境界的这个幸福的追求。在16:18 FM97.4 正在为大家放送浪潮 Listen to One， 我是麦麦麦同学。 Will it be a pavement or a sidewalk when I finally lay my eyes on you? Someone I've already loved, will you find your way out of the blue? Will it be my flat or your apartment when I finally realize I do? Will we on Baker Street, we'll find ourselves on Melrose Avenue. I don't know who you are, but I'll save you a seat. Hang my coat on a chair next to me. I try to reach have never seen. Listen to why. Christmas time. Yeah.

浪潮 Listen to One 由北京音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每个工作日下午4点到5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澎湃推荐。 Are you listening？ 听浪潮，听浪潮，浪潮，浪潮。 欢迎回到16:31的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钟，由 DJ 麦麦麦同学为大家制作主持的浪潮 Listen to One。我们的这个时段的开场歌，有请孙燕姿。很多人提到她的声音，提到她给大家留下的青春记忆，应该不仅仅只有这一首逆光。 我一直害怕有答案，也许爱静静在风里打转，离开释怀很短暂又重来，有时候自问自答，我不要困难把我们击散，自己那么不勇敢，遗憾没有到达，拥抱过还是害怕，用力推开你我依然留下，有一束光那瞬间是什么痛的字眼，你的视线是谅解，为什么舍不得熄灭，我迷着光 Listen to wise。 不要困难把我们击散，我责备自己那么不勇敢，遗憾没有到达，拥抱过还是害怕，用力推开你我依然留下，有一束光的瞬间是什么痛的字眼， 的视线是谅解，为什么舍不得熄灭，我逆着光去看见， 那是泪光那力量，我不想再去抵抗，面对希望逆着光，感觉爱存在的地方，就在我身旁，我以为我能后退，反复证明这份爱有多不对，背对着你如此漆黑，用酒疲惫，睁开眼打开窗，才发现你就是我。 来自2007年的孙燕姿《逆光》。同样一个复古的调调再次从浪潮当中涌现出来，我们节目当中希望挖掘更多的新歌老歌，真正有创作灵感的优质好歌。 天是透明的，因为雨慢慢的停了，因为风轻轻吹着，所以我想念念了。心是透明的，因为我不想隐藏了，因为决定爱你了，所以你别再怀疑了。 Girl 真爱你了，有你就无穷了，若今后有选择，我仍是专一的。 回忆杀的旋律来自风云雄霸天下，很多人的童年，很多人的青少年哈，有点久远的年份歌曲《真爱你的云》。像在我们的浪潮雷森图案聊天室里的这位麦浪落泪心田说，太回忆杀的一首歌曲了，这首是当年在 CD 里哈非常爱的一首歌曲。欢迎其他的好朋友们继续进入我们的浪潮雷森图案，来到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面，互相啊社交一下。欢迎复古，山外有山秀才，生如夏花，小猪毛毛。 Your pill got you dug up one Nightmare mom She can't be afraid at all 내 세계 산사 니 不성조너를참하게되고부장난이라해 코잇대 가시를가졌네 Hands down 니된 golden crown Take that 그순간한걸낮게물었고들이마셔 널사랑하는불완전한빛새로움 빛에거리고질문속에미쳐도 사랑해너사랑해더지독하게불고싶어기운맘속에거친눈빛존재전부 Girl you're my my soul 넌 아직 나를 몰라 장미는 붉은데요 See that 열이 진 않았네요 Pass down 심장이 조각난 girl See that 이 파국의 밤 너보다 내가 받아들여 어떻게 너를 바라지 않을 수 있어 My heart when you touch 在制作层面呢，这首 NCT 127的 Favorite 有中毒的一个口哨声的旋律，一直呢在整首歌曲的这个间隙当中不断的环绕环绕再环绕哈。最爱的浪潮 Listen to One 正在放送。 都是因为那灯泡突然闪了一下，于是想起你，怕你还没休息。 浪潮 Listen to one 都是因为这场雨忽然间下得那么大怕来不及跟你走在一起一个人的夜我的心应该放在哪里拥抱过后我的双手应 我的世界，没有方向，没有日夜。我看着天，这一刻在想你，是否会对我一样思念？你曾说我们有一个梦，等到那天我们来实现。我望着天，在心中默默念，下一秒你出现在眼前。想念的心装满的都是你，我的钢琴弹奏的都是你，我的日记写满的都是你的名，才发现有另一个黎明。 浪潮 Listen to Wine。 出现在眼前，想念的心装满的都是你，我的钢琴弹奏的都是你，我的日记写满的都是你的名，才发现有另一个黎明。我的日记写满的都是你的名，才发现又是一个黎明。这是我对你爱的累积。 喜欢一个人，脑海中、生活中时时刻刻，你都可以呢找到想念他的理由，想念他的每一个瞬间的点啊！也希望呢每个人都可以保持对爱的追求的本质，也不带有任何的太多的其他多余的复杂的目的去感受一段恋爱，因为刚好遇到了那个人呢，就对你来说足够了。愿我们对爱永远可以保持年轻。到了北京时间的16:50，这里是用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由北京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的节目《浪潮 Listen to One》，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要跟各位说声感谢，同时呢说一声，让我们在下周一啊，周一再见了。因为呢，在明天下午的4点，将会呢有请我们的韩丽小姐为大家带来《浪潮 Listen to One》的摩天轮版本，千万不要错过。在线下的时间也不要忘记呢，可以呢加入我们的浪潮新浪微博，找到我们的话题井号 Listen 21井号，随时留言和一起乐评。祝大家周三小周末快乐，让我们下期再见，我在浪潮里等你。